十三，明涉万法，本条会通禅静物，三者圆融无碍。一心观礼，六字统摄万法，一门即是普门，全是即理，全妄归真，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广学原为深入，专修即是总持，性性唤醒自己，念念离本尊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刚才都是讲不二，这个里头一上来就一句六字统摄万法，这六个字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只有简简单单六个字，但是这六个字统摄万法了。万法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个万法就超过数量，就极然其多，亦就是一切，所以这六个字就统摄一切法。一门即是普门，念佛是一门深入。我哋呢一度唔系有普门品咩？普门示现啊，所以佛现种种，阿弥陀佛现种种身嚟救度。呢一个法门就系普及、普度、普现嘅呢个普门。呢个理由、理论就系花严嘅一就是一切。一切就是一，一同多在我的大经解里头特别将这个十缘，花严里头有十缘，一里头有多，小里头包括大，须弥山能够包括很多戒指，而这个戒指能够包括须弥山，小中包括大，短时间包括长时间，一秒包括一年，不但一年有若干秒，一秒就包括一年，这些道理。所以言速是同时，都将我们这个情同见打破。我们这些见解，我们认为的这些常识，这些客观都是情见。大家而家有好多嘅唯常识论，以为呢个常识就系真理。其实常识系你三度空间，你可怜嘅生物，你所接触到嘅呢一点点，咁点样会系真理呢？呢个花严佢就系十缘，唔单止系事同理。冇抵触，事同事亦冇抵触，小同大，大嘅包括小嘅，小嘅就可以包括大嘅。一个留学生佢走嚟同我讲啊，数学一个问题，佢话我有啲想唔通啦，数学亦都证明咗啦，客观亦有事例，佢话全体包括局部，呢、这个我当然懂啦，底下佢证明。如果你所包括的这个项目，你所集的项目到了无穷多的时候，其中每一个项目是一个局部，它包括全体。这个怎样能够想象呢？局部怎样包括全体呢？我讲这个在我的资料里头有讲到，也都有事例，全息照相。全息照相的那个底板，你将它打破了，打破了一个渣子，那这个是一个局部，一个渣子是个局部了， 你再将呢个渣子放到原来底板嗰个位置，仲要将呢个光线通过去，而呢个所显现出嚟嘅仲系全体啊，同嗰个全部嘅底片系一样嘅。但系，比如讲系我啊，就系、是、出嚟我呢个人比原来嘅情况细一啲，细一啲唔好理佢。但系确实呢一切嘅信息，全体所含嘅信息喺一个小渣子局部中都含有啦。所以佛就所讲嘅一就系多，小之中就有大。嗰、那个大底片系个大，嗰、那个一个小渣子系个小，大嘅东西都喺小嘅东西里头无欠缺。所以我哋而家就系要破除我哋嘅呢种情见，我哋就知道嘅呢啲道理。而从学佛，我曾经咁样讲，当然亦可能唔啱，但系亦可以讲系我随便讲一讲。我话佛法喺中国接受嘅最好啦，其他嘅国家佢哋接受嘅小乘法，虽然系学得好认真，社会上亦都对大家好恭敬，地位亦都好好，但系只系小乘法，佛唔满意。佛讲小乘法系招牙败种啊，好容易发个牙，佢招咗啦，你呢个种子腐烂啦。佛批评小乘，小乘亦都睇到咗大乘呢种成就，小乘哭声震天啊！云何一法中而不知此事？云何喺一法中跟住佛咁多年啊？呢、这个我唔知道啊！小乘一直系跟住佛，佢如聋如盲。同核子一样，同笼子一样，这个大乘法真是接受了的是中国，而日本是不错，是我们的学生，所以日本打我们是忘恩负义啊，真是我们的学生，在各个方面都是从中国学的，他这个日本人啊，你们哲理一同多，刚才讲嘅一个渣字，每一个佢都系有全部嘅信息。比如好似北海呢个水，大家都睇得见，游过北海公园嘛。呢、这个水之中有一个波，呢、这个波为乜嘢形成呢个时候呢个样呢？系根据刚才水点样喐嘅情况。又根据而家风嘅力量系点样嘅情况，前头嗰个波为乜嘢形成嗰个情况呢？系同全湖嘅呢个湖嘅结构、水嘅动力、风嘅大势呢一切信息所共同决定嘅。咁样喺呢一个基础上，再加上新嘅信息，呢、这个波又再喐。动完仲喺度动，又喺度动啊！所以呢一个波系具足咗整个北海水嘅全部信息。所以而家我哋系用信息论呢啲东西，为乜嘢一个渣子佢能够仲放出整个嘅人嚟呢？就系呢一个渣子佢有全部嘅信息，唔系。佢有全部底板嘅物质，嗰、那个并唔系，但系佢信息系全部嘅。呢、这、一个波嘅水，佢具备咗全体嘅性质，而且呢、这个波，请问你将佢切咗落嚟，乜嘢系佢嘅界限？呢、这个波同嗰个波之间，你切得开咩？佢系一个体啊，所以就系咁样啊。这个一里头就有多，其他的东西亦都在我这里头， 我亦喺其他东西里头。呢、这个用镜子就好容易睇啦。十个镜子喺呢度，每一个镜子都到我呢一个镜子里头嚟，而且我亦就都入其他嘅镜子里面去，而且重重无尽啊，重重无尽。就我哋两个人嘅对面就重重无尽，无止尽。你睇见我啦，系嘛？你睇见我啦，你睇见我眼珠冇啊？我眼珠里头有边个啊？眼珠里面有你，但系你亦有眼珠，你眼珠里头有我，所以你睇见你系我呢个眼珠上面嘅你，但系你如果知道呢个眼珠上面嘅你，你嘅眼珠里头就有我，咁样套落去系无有穷尽嘅，所以重重无尽就系讲呢啲世界。所以我哋唔好好固执，以为呢个事情就只能够多里头有一，一里头就唔能够有多，只能够大嘅装细嘅，细嘅唔能够装大嘅。所以讲啊，咁样一盖住，用手遮住眼睛，就全部睇唔见啦。呢一点就将全部大家嘅东西都盖住咗啦。从一多，我哋讲到一同普，讲到花严嘅呢个无碍。底下讲全是即离，呢、这个是波系乜嘢呢？波唔系就系是咩？事相嘛，呢、这个整个嘅事相系乜嘢？呢、这个波佢整个系乜嘢？整个波，整个系水嘛，冇一个乜嘢叫做波啊？波就系变成呢个样子啦。水一共，佢嘅本体冇其他嘅，只系水。所以一切事上佢嘅本体系乜嘢？只系你，你系本体，事系事上，一个形象一个本体。如果讲呢个本体同呢个相系不可分割嘅，所以全事全部嘅事都系你，因为全部嘅事都系你，所以你是一体。所以一之中先就可以包括一切，全妄归真。我哋而家系妄，妄想，我哋喺度念佛啦。我哋念佛就系将我哋整个妄想归到真如啦。所以呢个妄想亦唔系可怕，我哋唔好一定要去除佢。你只要念就系啦。念佛之中有妄，亦都唔好怕。好似喺水上面画画，水上画个圈系有一个圈，等一等马上就冇啦。呢、这个妄去咗边度呢？妄又归到水里头去啦。水代表真，你画嘅呢个图像系事相，系你嘅一种一时嘅盲动。但系盲动冇所谓啊，你并冇真实有啲东西喺呢度，佢马上就归到真啦。全网全部仲系要归到真啊，所以呢个就说明呢一切全是即理，全网归真，全性起修，全修再性。我刚才讲啊，性修不二，这个又进一层了，是称整个的性来开始来修行的。我们在这里念佛，是从你的本心起了个念头，我们有个本觉， 我哋开始嚟觉悟，有个始觉。这个不是从我们的本觉起了一个觉悟的念头吗？本觉是我们的本性，是从性里头起了一个修行之念，所以全性起来修行。我们修什么呢？我们念的是阿弥陀佛，刚才已经讲了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心。因此我们所念的、所修的，正是我们的本心。你所修的在哪里？所修就在我的本心。所以所修就在性，而且我们这个念佛法门，你全部的修持就都在你的本性。所以这个就是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这个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由于是心是佛，这个心来念佛。这个就是全性起修。你念的是佛，佛就是你的心。你所修全部在你的心上面，不是在心之外。你全修就在性，在你的本性。好像诸子发光，诸子发光是全诸发光，诸子发光之后，诸子的光先照到谁？诸子的光还是还照本诸。首先将这个珠子先亮起，是吗？这个譬如就可以说明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你手电灯着了，照到外头去了，是吗？远处亮了，而珠子放光，光首先照亮了诸子，这个就是全诸生光，全光照诸，就是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直接了当。中间没有周折，没有去浪费，自己起的就是照明自己。这个照明自己，自性越明就越放光，越放光自己就越明，实际就是这样。最后彻底救灭善生，彻底恢复本来。广学原为深入，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么多这么多？就是为了要深入。他们华藏佛教会还有视听图书馆来了一些和尚比丘尼，我亦都同佢哋讲，所谓广学啊，我同你哋嘅师傅唔一样。你哋师傅讲专修专弘，我讲我系主张广学普赞一门深入。佢哋将我呢个普赞搞错咗一个字，偏赞。偏赞唔系我嘅，冇普字好。我应该是广学普赞，我要学的好广，我要挖一个坑，要挖深，就讲要有一个咁深的坑，要挖五尺。你这个上头就只有咁大，这个铁锹就落唔到去，你必须要大一啲先能够挖深。挖到五尺深，所以广学就是为了深入。还有你要普赞啊，平等啊，法门没有一个不是好的。我们这个赞叹不是说啊，你搞那个就是错了，这个是要普赞，但最后你还是要一门深入。你总不是脚踩两只船， 脚踩两只船就两门俱破啦。所以广学就系为咗深入。专修即是总辞。专修就系总辞啊。所以一个六字，呢、这个六字念里头一个鸿明只有六个字，统摄万法。所以藕益大师讲啊，你念呢一句佛号，三藏十二部嘅经典都喺里面，一切戒律都喺里面。正当念佛嘅时候，你仲想偷人哋嘅美金？唔会啦，你想偷人哋美金就唔肯念佛啦。呢啲破戒念头都冇啦，佢自然就系持戒嘛，戒律都喺里头啦。禅宗1700则公案都喺里头，禅宗到而家为止呢、这个公案就有1700条。公案就是大家作为一种所谓公共的档案资料案件，属于一个立案。这个就是公案，公共承认的案，一共有1700条，就是1700则公案。后来另外一句话讲，禅定亦都在里头。所以这个一门就是普门，就是统摄万法。专修就是总持，因此就是总持陀罗尼，他统摄万法嘛。我这个不是也就是统摄了吗？就是总持了。下面两句好好，声声唤醒自己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叫哪个呢？是将你自己叫醒啊！你喺度瞓觉，而家都系做嘅梦中之事，就咁样一声一声叫，将你自己叫醒，声声唤醒自己。咁呢句就系禅啊！仲有乜嘢系禅呢？所以啊，此身已在含元殿，真实老实念佛嘅人，你已经喺咗含元殿。含元殿就系长安城嘅皇宫，等于讲喺北京。你此身已在天安门，更从何处问北京？到咗天安门，你仲问北京做乜嘢？你到咗北京中央啦，更从何处觅长安？原来系咁样。古时候嘛，含元殿啊，净土唔再需要去参禅啦。领会一啲禅，对于我哋破执着，唔要去陷于有为有留，仲系有好处嘅。所以我哋广学多闻，学波耶，念念不离本尊，声声唤醒嘅是自己。我一念一念念住南无阿弥陀佛，冇离开我嘅本尊啊。呢句就系密啊，呢、这个就系密法嘅相应。我念念都喺本尊上，我呢个感应道交，呢、这个心自己同本尊冇分离。阿弥陀佛，本尊是边个？阿弥陀佛，这个是第13。